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23号星期四，农历11月20。今天距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3天，北京阴转小雪，1度到-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会见来京述职的林郑月娥。 习近平会见来京述职的贺一诚。 李克强会见来京述职的林郑月娥和贺一诚，韩正出席。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第八届理事大会召开，汪洋会见与会代表。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怎么看怎么办》。今天来听记者对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的专访。 河湖长制全面推行5年来，我国河湖面貌实现历史性改变。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恶化，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连续3天超20万。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中南海瀛台会见来京述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听取他对香港当前形势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作情况的汇报。习近平指出，一年来香港由乱到治的局面不断巩固，局势不断向好发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效明显，经济逐步复苏，社会保持安定。林郑月娥行政长官领导特别行政区政府，依照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立法，对香港选举制度作出系统性修改完善，成功举办选举委员会选举和立法会选举，推动符合香港实际的民主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坚决执行香港国安法，依法止暴制乱，拨乱反正，维护法治的权威和尊严，采取积极措施推动特别行政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深化同内地交流合作。中央对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习近平指出，几天前，香港举行了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在新选举制度下，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选举和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先后举行，都取得了成功。广大香港同胞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得到体现，爱国者治港原则得到落实，社会各阶层各界别广泛均衡参与的政治格局得到确立。实践证明，新选举制度符合一国两制原则，符合香港实际，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提供了制度支撑，是一套好制度。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的19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一国两制作为重要内容写入其中。香港回归祖国20多年不平凡的历程充分证明，实行一国两制有利于维护国家根本利益，有利于维护香港根本利益，有利于维护广大香港同胞根本利益。中央将继续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我们坚信，随着实践不断深入和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将进一步彰显。广大香港同胞一定能弘扬爱国爱港的光荣传统，同全国各族人民携手并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韩正、丁薛祥、郭声琨、尤权、王毅、夏宝龙等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中南海瀛台会见来京述职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听取他对澳门当前形势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作情况的汇报。习近平表示，12月20号，澳门特别行政区举行了庆祝回归祖国22周年的活动，借此机会向广大澳门同胞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习近平指出，一年来，澳门保持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努力实现动态清零，同内地保持人员正常往来，澳门经济逐步复苏，困难群体和小微企业得到扶助，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不断完善。

宋庆龄基金会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是新中国成立后唯一以国家领导人名字命名的基金会。要弘扬宋庆龄先生永远和党在一起的坚定信念，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底色，要把握历史方位，突出时代特色，勇于开拓创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做出新成绩。要彰显公益本色，继承发扬宋庆龄先生崇高精神和光辉品格，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加强对基金和公益项目的管理，把金字招牌越擦越亮。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方面要一如既往重视和关心宋庆龄基金会，为基金会工作创造有利条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斌、郑建邦、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第七届理事会主席王家瑞参加会见。尤权在大会开幕式上做了讲话，他指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伟大征程，开启了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的序幕。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握时代性主题根本要求，秉承和平统一未来的宗旨，广泛团结海内外力量，充分调动各方面资源，主动作为，勇于担当，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大会审议并通过了第七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基金管理工作报告以及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章程修正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领导成员，李斌当选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第八届理事会主席。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怎么看怎么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22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国家各部门各地区如何落实。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怎么看怎么办。今天来听记者对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的专访，采制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宁吉喆强调，稳预期要稳经济、稳产业，采取有效政策措施，振兴投资、振兴工业，切实稳住宏观经济大盘。要抓重点、解难题，着力做好保供稳价工作，扩大国内需求，推进惠企纾困。要补短板、保安全，突出抓好粮食和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工作。还要扬长处、增信心，全面发挥好我国发展的比较优势，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持续实施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22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宁吉喆指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积极出台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宏观政策方面用好投资政策和消费政策工具，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改革开放政策方面，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抓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 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落实好缩减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继续修订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持续扩大鼓励外商投资范围。 在结构政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在区域政策方面，将加大区域重大战略和协调发展战略工作力度，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 实施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稳步有序推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2年经济工作政策发力适当靠前。宁吉哲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将靠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靠前下达资金，加快中央预算内投资下达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节奏，靠前安排项目，加快推进在建工程。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民生答卷，请您评阅。 今天播出让劳动者更安心更幸福，采制总台央广记者孙鲁进。 郑先生在江苏无锡工作，但是他的户籍却在山东潍坊。一个月前，无锡市放开外省户籍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限制的规定，郑先生成为第一批完成参保的人员。 最近出了这个新政，就根据网上的步骤，然后进行了申请，在线填了资料，很快就办好了，我觉得非常方便。 随着网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网约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大幅增加，今年人社部、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时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尤军表示，指导意见出台的目的就是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劳动保障权益， 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健全权益保障制度的机制，明确平台企业的责任，优化权益保障服务，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劳动保障权益。 不仅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的权益需要保护，一些劳动权益保障的老问题也不断提出新办法。自国务院颁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以来，各地人社部门牵头与相关部门联合开展欠薪整治行动。今年前三季度，各级人社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欠薪涉罪案件1943件，将599个失信主体纳入欠薪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为28.6万名农民工追偿工资35亿元。时至岁末，江西赣州经开区综合执法大队劳动监察员温长亮正在对辖区内农民工工资实名制工作进行检查。 我们会定期走访项目工地，要求项目提前筹措资金，按时支付农民工工资，避免年末出现欠薪纠纷。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金维刚表示，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的不断升级，体现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宗旨和导向。 这些政策措施呢，对于依法保障广大劳动者，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劳动报酬以及相关的福利保障待遇，逐步提高这些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都具有重要作用。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全面推行河湖长治5周年以来，我国河湖面貌实现历史性改变，生态环境持续复苏。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水利部副部长魏山中介绍，河湖长治重拳整治河湖乱象，依法管控水空间，严格保护水资源，精准治理水污染，加快修复水生态，有效解决了一大批河湖管理保护的突出问题。 全国共清理整治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河湖四难问题18.5万个，历史遗留河湖问题大规模减少，重大问题基本实现零新增。 随着河湖长治的落地，全国生态环境持续复苏。魏山中， 持续开展生态补水和生态修复，实现黄河干流连续22年不断流。据生态环境部监测数据，2020年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3.4%，比2016年的67.8%上升15.6个百分点。 5年来，河湖长治从建基立制、责任到人、搭建4梁8柱的1.0版本，到重拳治乱、清存量、恶增量、改善河湖面貌的2.0版本，目前已进入全面强化、标本兼治、打造幸福河湖的3.0版本。魏山中介绍，下一步水利部将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14-15期间呢，要通过全面落实河湖长治的各项任务，保障河道的行洪畅通，保障河湖水生态空间的完整，复苏河湖的生态环境，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江西赣州坚持生态优先，着力加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大力发展生态产业，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新路。昔日红土裸露、沟壑纵横的赣州，如今山复绿、水转青、果飘香。总台央广记者朱敏、赣州台记者沈汉华报道。 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龙口镇都田村的唐贝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内，都田农庄藏在绿水青山之中。农庄负责人万秀娟告诉记者，示范园治水固土，让农庄果树有了一道天然屏障。 这个园区环境很美，人气呢也越来越旺了，生态养殖啊，绿色休闲养生度假我们都会干。 上世纪80年代，长期严重的水土流失给包括兴国县在内的赣南老区人民生活和生产造成极大的危害。1980年，水利部将唐贝小流域定为部管试点小流域，这也是水利部在南方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第一条试点小流域。兴国县水土保持中心负责人刘庸军表示， 采取山上山下同治、治山利水同步、青山绿水更保、产业生态同心的治理思路，创新实干，新型新事，硬好硬足硬活以奖代补政策，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和资金投入到水土保持建设。 赣州市水土流失面积已由1980年的11187平方公里下降到2020年的6949平方公里，净减少了4238平方公里，入选第一批全国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如今，赣南脐橙、休闲旅游等生态产业蓬勃发展，老百姓靠吃生态饭鼓了腰包，赣州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的新路。 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全国工商联12月21号至22号举行12届五次执委会议，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出席会议并作工作报告，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会议指出，党的19届六中全会和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形成的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和政策措施，为我们迎难而上、砥砺奋进、促进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和强大动力。广大民营经济人士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着重领会和贯彻好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要求，进一步增强发展信心，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和社会大局做出积极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2月21号0至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57例，陕西53例，广东2例，天津1例，广西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12月21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765例。截至12月21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7亿0667万6000剂次。各地各部门继续多措并举，加强疫情防控。陕西省西安市昨晚通报，在第二轮新冠病毒核酸筛查工作中，共发现核酸阳性人员127例，已转运至市定点医疗机构诊断治疗。今天0点起，西安全市小区、村、单位实行封闭管理。延安市昨天宣布实行交通管控，今天0点起，城区内所有公交线路车暂时停运7天。浙江省昨天表示，目前浙江省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每日新增病例数连续下降。其中，绍兴市上虞区近期新增病例以集中隔离点筛查发现为主，实现了社区清零目标，新增病例风险总体控制在闭环管理之内。杭州市和宁波市疫情进入清零阶段，本轮传播风险基本已得到控制。截至昨晚8点，广西东兴市新增4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已转运至东兴市公共卫生应急救治中心进行隔离治疗。昨天8点起，东兴市已采取全员居家隔离管控措施。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印发通知，要求统筹做好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和假日市场工作，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假日生活需要。通知要求，要指导 A 级景区、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剧院、娱乐场所等落实限量、预约、错峰开放要求，严格实施跨省旅游经营活动管理熔断机制，暂停经营旅游专列业务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和青海省科技厅、青海省海西州政府昨天发布，青海冷湖赛什腾山确认是极佳的光学红外天文观测台址，正在推进青海冷湖国际一流天文观测基地建设。该台址填补了国际优质天文台在地理分布上的空白。 世界首条35000伏公里级超导电缆示范工程昨天在上海投运，标志着这一国内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领域关键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有效解决窄通道大容量输电难题。 大港油田昨天表示，该油田2021年页岩油产量已达10万吨，目前日产量稳定在300吨以上。 教育部昨天表示，随着五项管理的落实，在学生手机、睡眠、读物、作业、体质方面管理成效初显，全国 98.7% 的学校建立了睡眠状况监测制度。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起到26号，我国将有新一轮寒潮来袭，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下降6摄氏度至10摄氏度，部分地区降温12摄氏度以上。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银行22号发布的经济简报指出，结构性改革有利于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增长转型。 冰岛外长吉尔法多蒂尔22号表示，祝贺北京冬奥会筹备工作进展顺利，相信中方将举办一届成功的冬奥会，世界应当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冰方将积极参加北京冬奥会。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亿7523万3892例，累计死亡病例536万4996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54万1319例，新增死亡病例5735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1485742例，死亡81万1598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245250例，新增死亡病例2269例。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连续3天超20万。专家表示，随着假日季来临，美国可能会看到创纪录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和住院人数。 为期2天的第17轮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会谈22号结束。俄罗斯总统叙利亚问题特使拉夫连季耶夫表示，俄方认为美军的存在是导致叙利亚东北部和南部地区局势紧张的首要原因。如果美国从叙利亚撤军，将有利于叙境内各类问题的有效解决。 联合国安理会22号一致通过决议，向处于经济崩溃边缘的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中方支持联合国发挥更大协调作用，呼吁所有国际伙伴加大对阿援助力度，并解除对阿制裁。 中国政府援助缅甸新一批科兴新冠疫苗22号运抵仰光国际机场。中国援助乌干达政府的第三批科兴新冠疫苗近日运抵乌干达恩德培国际机场并交付乌方。 马达加斯加港务部门22号说，截至当晚，马东北部海域20号发生的沉船事故死亡人数升至83人，有50人获救，仍有5人下落不明。 希腊海岸警卫队22号说，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在希腊东南部的爱琴海海域沉没，目前有12人获救，另有多人失踪，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刘梦雅、郭鹏。主播李丹丹、志鹏。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